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出发时还很明媚的天气，船到湖心的时候，云团却。出发时还很明媚的天气，船到湖心的时候，云团却涌上了头顶，湖上的光线也暗了许多。舒子云回头望了一眼在暗绿色水面上的一条道路。舒子云对坐在旁边的红鱼说，那动作，那感觉好像是他们即将登上的是一艘英国客轮。舒子云扑哧一声笑了起来。红鱼仿佛受到了鼓舞，继而做出在吻他的手背的动作。然而舒子云闪开身跳上了船。舒子云对着红鱼笑，他好久没这样开心了。舒子云在密室里已经住了三个夜晚了，只在白天到阁楼上去坐坐，但对着稿纸他的论文却毫无进展。阁楼上已经被染上了烟草味儿。这是武刚和小胖子在这儿守夜的时候污染的，半夜从阁楼上走下来到厨房里找东西吃了。这是昨天晚上的事。小胖子拿了酒肉往阁楼上走的时候，感觉脚下，但是一迈步又是那种感觉。红鱼今天早晨听说此事以后骂小胖子酒喝多了，可小胖子说当时还滴酒未沾。看来舒子云解闷儿，红鱼提出今天到湖上去看看。坐上快艇往岸边的方向去，由景区已开发出来的四个岛，那分别是犀牛岛、红叶岛、鹰嘴岛和佛光岛。这四个岛加上岸边山岭中绵延十多公里的旅游区，便是黑石湖景区的全部地盘了。红鱼说，他开发这个岛的时候，曾经抱着很高的盈利的希望，计划显示每年会在千万元以上，但事与愿违。现在除了租出去的犀牛岛每年有300万元租金收入以外，其余的经营一直在亏损的边缘徘徊。幸好集团的其他公司经营正常，尤其是他自己直接负责的房地产公司和他的前妻叶曼负责的投资公司，每年的业绩都在亿元之上。这样红鱼对于这个旅游公司也就没有放在心上，只是每次来这儿的时候心里感到一点一点的痛。他一直想对整个景区的经营管理及营销谋略做一次大手术，但忙来忙去却没顾得上来。 红鱼对舒子吟不经意地说，哎，现在的大学生都倾向于学经济，你为什么选学了哲学啊？哈，你说呢？舒子吟巧妙地反问。红鱼望着茫茫的湖水说，我不知道啊。也许这世界上就该个人做个人的事吧。啊，就像古希腊一样，有抬石头修神殿的奴隶，有统治这一切的管理者，啊，还有穿着袍子成天在广场上讲演的苏格拉底。红鱼对历史的兴趣引起了舒子吟的好奇，可红鱼说，这仅仅是早年当知青的时候看过一些书罢了，当时有知识饥渴症，什么书都看，什么历史、哲学、艺术、小说，包括手抄本，总之抓到什么就读什么。然而回城以后，为了饭碗，就把什么都给丢下了。舒子吟自言自语地说，是啊，每个人都不能违背自己的命运呢。这个时候，湖上有一艘快艇迎面驶来，与他们交臂而过的时候，红鱼对舒子吟说，啊，你看，这是给我们住的别墅送生活用品的船。红军呐，在这方面倒是挺周到的。听得出来，红鱼对他的这个侄儿管理公司的能力并不欣赏。不过舒子吟对这些方面一无所知，也没有兴趣。武刚把快艇开得像箭一样，舒子吟望着湖面说，怎么，咱们先去哪一座岛啊？红鱼说，佛光岛怎么样啊？那个岛据说在某种的气候条件下呀，会在夜里发出一片佛光。当然呢，谁也没有真正见过，不过是几百年的传说罢了。舒子吟说，是吗？真神呢。哎，那可以用这个传说做旅游宣传呢。哦，呵呵呵，我们的女学者什么时候啊有经营意识了？舒子吟伸了一下舌头，说这是看广告给人灌输的东西。他同时问起了另外几个岛的特点。红鱼说，红叶岛，不说你也知道，那上面有很多的枫树，不过要秋天才好看。至于鹰嘴岛和犀牛岛嘛，就是那个岛的形状啊，像鹰嘴和犀牛。舒子吟问，那么我们住的那个小岛为什么不叫蟒蛇岛呢？或者变化一下叫盘龙岛？哎，这不同了，红鱼说，鹰嘴岛和犀牛岛远远一看就能认出那形状，而我们住的那个岛一眼是看不出蟒的形状的。还是我请来的道士坐着船绕岛一周以后才发现的。哎，你认为像不像啊？舒子吟说，这怎么说呢？你认为它是一条庞着的大蟒，就像，你不这样看，它就不像。事情就是这样，所谓信则灵， 不信则不灵。刚才上船以后，红鱼叫武刚驾船绕岛一周以后才向湖心进发的。他要让舒子莹看看这座所谓巨蟒盘成的小岛。可舒子莹看完了以后说没找到那个感觉，只有岛边很多暴露的树根才像那种东西，不过也不能叫蟒，最多像一些僵死的蛇而已。船在飞驰，远远的出现了一座岛的影子。佛光岛快到了，湖水被船头锋利的切开，然后贴着船身哗哗的向后，再变为一条白链，像时间一样消失在湖面上。舒子云突然想问，穆丽的妹妹的尸体找到了吗？可是话到嘴边他又忍住了。武刚正在开船，他不愿他听到他关心这件事。几天以来发生在阁楼的惊吓使舒子银没能顾上这件事，不过他一定得找机会对红鱼好好谈谈。无论如何，红鱼让这个残忍的家伙跟在身边是不妥的。他想起了穆丽的哭诉，他认为这个武刚完全可以被送上法庭了。想到这里，湖水在这个时候显得充满死亡的气息。他想到墓里的妹妹叫水丽，而水却成了最后收留这个女孩子的地方。这种巧合让舒子银迷惑不已。佛光岛越来越近了，已看得清岛上的石头和树木了，然而舒子银出游的心情却变得沉重起来。日复一日，夜色从水上而来，夜像一个穿黑袍子的人，爬上岛后将黑袍一撒，便将岛上的树木和房子盖在他的袍子下面。只有岛边的水从黑袍下露出来，泛着灰白的光。舒子云在即将睡着的时候突然醒了，并且越来越清醒。这是失眠的先兆。游了一整天的湖，去了景区的三个岛，本来是有些疲惫的，以至于将犀牛岛都放弃了。红衣说那个岛不适合他去游览，上面乱七八糟的。但舒子银并不是很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不过也真是感到有点累了，不去也罢。睡不着觉，舒子银干脆开了灯，坐在沙发上看起书来。这是他对付失眠的一种方式。可是今天树叶上全是沉沉的湖水在波动，红鱼在快艇上凝视着他，使得他好几次慌张地掉头去看湖水。这一幕有点像他在大二时喜欢上哲学老师的情景。这是一个年龄比他大一倍的男人，可这个男人向世界发问的时候却像一个来自天堂的孩子。这个男人的智慧与星空有关，舒子莹感到自己像一粒尘埃，被一个异常的天体吸附而去。好奇、崇拜是舒子莹进入爱河的第一推动力。 他心里清楚。和红鱼在海边相识以后，他在世俗意义上的巨大成功和某种要命的孤独感所形成的反差吸引了他。他身不由己地有了探险的欲望。同时，舒子吟对人的本质有一种非凡的直觉能力，他深知这是一次安全之旅，尽管他所好奇的别墅里的怪事超出了他的预料。舒子吟放下书，看着这间豪华的密室，他突然感到金钱也是这世上最大的巫术之一，它可以让人的生活和处境像魔术一样变换。然而，只有惊恐是避不开的。这间密室已经说明，惊恐是人的生存图画中的底色。在这场生存游戏中，有的人刚迈步便沉入了水底，像穆丽的妹妹那样。啊，但愿上帝能收留所有不幸的人。在湖上和岛上游览的一整天，因为有武刚跟随，他一直没有机会对红鱼讲起关于穆丽两姐妹的事。晚餐的时候，红鱼的兴致仍然很高，可天黑之后他却突然沉郁下来。在露台上坐了一会儿，他便提出要回房休息了。这使得正要谈起穆丽的舒子吟只好将很多话又咽了回去。已经是夜半了，舒子吟仍然没有睡意。他走到门边，拉开这密室的门，好玩地观赏起来。露在门口的是一排挂着衣物，这是红鱼房间里的衣橱。推开这些衣服，再打开衣橱的门，才可以从这间密室里出去。他又一次想到了生存和惊恐的问题。突然，红推开这些衣服，再打开衣橱的门，才可以从这间密室里出去。他又一次想到了生存和惊恐的问题。突然，红鱼的房间里发生了一声响动，似乎是拉动椅子的声音。半夜了，红鱼还没睡吗？舒子吟好奇地将衣橱的门推开了一条缝。红鱼的房间里光线暗淡，他看见了一只悠悠的烛光和红鱼的背影。红鱼坐在椅子上，面对着桌子上的烛光，他的肩膀一动不动的，像一尊石头的雕像。舒子吟大吃一惊，退后两步坐在沙发上。半夜时分，红鱼的这种举动像是一场祭典，让人不可思议。舒子吟的心里咚咚地跳着，难道发生了什么事吗？难怪晚餐过后红鱼便显得很沉郁，今天夜里他在做什么呢？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之后，舒子吟决定到红鱼的房间去看一看。尽管这样做有些不太礼貌，他也顾不得了。自从进入这栋别墅之后，各种让人惊恐的怪事就没断过，今夜这件事不能再成为他心中的谜了。舒子吟轻轻地推开了衣橱的门， 站到了红鱼的房间里。他轻轻地叫了一声：“红鱼。”面对着一只蜡烛的红鱼回过头来，他并不吃惊，或者说他还没有从某种氛围中清醒过来，愣愣地望着数字银，脸上满是泪水。 773恐怖系列招魂，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小音，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舒子吟轻轻地推开了衣橱的门，站到了红鱼的房间里。红鱼，他轻轻地叫了一声，而对着一只蜡烛的红鱼回过头来的时候并不吃惊，或者说他还没有从某种氛围中清醒过来。他愣愣地望着舒子吟，脸上满是泪水。你怎么了？舒子吟走上前急问，发生了什么事了吗？红鱼默默地摇头，表示什么也没有发生。他突然站起来抱住了舒子吟的肩膀，嘴里喃喃地说，过去了，都过去了。舒子吟感到他的身体在颤抖。舒子吟从他的怀抱中挣出一只手来擦了他脸上的泪水，说，看你像个大孩子，冷静点儿，有什么给我讲讲就好了啊。舒子吟尽量用镇静来压住这个男子内心的惊吓，母性的力量在这个时候显得比男人一折的刚强更重要。红鱼像做梦似的说，今天是我的忌日。忌日？舒子吟在这一瞬间感到头皮发麻，难道此刻自己抱着的是一个早已死去的人吗？他感到头脑有点晕乎，用劲儿将红鱼推到沙发上坐下，用手拍着他的脸颊说，你别说胡话了，什么忌日啊。红鱼沉默，脸颊说，你别说胡话了，什么忌日啊。红鱼沉默不语。舒子吟闻到了酒气，他抬眼看去，放蜡烛的小桌子上放着酒瓶酒杯，原来红鱼整夜都在守着烛光饮酒。舒子吟的恐惧有点消除了，他说，哎，我给你拿点水吧，你喝醉了。红鱼喝了一口水说，真是忌日，15年前的今天我差点死去，离死只差半步，只差一秒钟，真的， 如果那天晚上死了，到今天夜里就15年了。哦，舒子吟在他旁边坐下来，由于突然接触到这种个人的沧桑史而感到紧张。在红鱼的讲述中，舒子吟看见了15年前的一个夜晚，在省城一条灯红酒绿的街道上，一个35岁的男子失魂落魄地沿街边走着，车灯一束一束地射过来，他在选择一辆速度最快的车，以便一头撞上去。他的眼睛是干涩的，一点临终的泪水也没有，他的脚步有点飘，有点摇晃，他知道生命之灵早已离他而去，现在走动着的身体只是躯壳，他留下这躯壳毫无意义。他的上衣口袋里放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的死跟这辆车无关。他不想给无辜的司机带去横祸。在这之前，他是想死得平静一些的。他去买安眠药，在大药店受到拒绝以后，他钻到小街小巷去找私人药店。他找到了，他看到了一大盒安眠药，便眼睛发亮。可是，在付款的时候，他搜遍了全身，在找出6.5毛的时候，才猛然记起自己早已经是一文不名了。昨天晚上去母亲家吃过一顿饭以后，到那个时候已经过去24小时了，滴水未进，也不觉得饿。他知道他昨天晚上见到母亲便是永别了。在将安眠药退给药店老板的时候，他的眼睛有点湿了。他知道没有钱，连死的方式也没有更多的选择了。他摇摇晃晃地走上了夜的街头。红鱼又给自己斟上了一杯酒，桌上的烛光跳荡了一下，舒子吟按住他的手说，别喝了，接着讲过去的事吧。舒子吟非常震惊，红鱼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经历。红鱼望着舒子吟的眼睛说，你还年轻啊，你不知道生命有时候是多么的脆弱。15年前，红鱼决心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城市之夜的灯红酒绿之中，一辆辆汽车迎面驶来，车灯像死神的剑一样刺得他双目发痛。他在路边徘徊，他想一定要让头先撞上去，这样会结束的痛快一点。突然一阵轰隆隆的声音传过来，一辆庞大的货车正迎面而来。这种即使踩下刹车也有着巨大惯性的车，正是他等待的目标。在这一瞬间，他感到血往上涌，有一种狼嚎般的声音从他的胸膛里无声地喷出来。他闭上眼，对着这个疾驶而来的巨大的怪物一头撞了过去。然而这个时候，他突然被一个人拦腰抱住了。由于他用力太大，他和那个在死神边缘抱住他的人一起摔到了地上，同时耳边响起了 尖锐的刹车声，满街的人都惊动了，人们围过来，对着这个差点被车撞上的人议论纷纷。红鱼是被一个扫街的清洁工救下的，这个老头对围观的人说， 这个人呢，一直在路边走来走去，我注意他很久了，感觉不对头，我就装着扫地一直跟着他的旁边，这不差一点就出事了。 说完了，老头又蹲下身，对着还倒在地上的红鱼说， 一个大男人没什么寻死呢。妈， 就是这一句话，是红鱼忍辱负重的活了下来。红鱼点上了一根烟，接着对舒子英说，哎，当时也是太绝望了，15年前的噩梦让红鱼不堪回首，即使在此刻，他似乎也不愿意细说，只简单的说，他当时破产了，他的230万元钱被人骗走了，这笔钱中的一部分是他8年来辛辛苦苦积累的，他开过小商店，做过药材生意，开过饭馆，最后办起了一家商贸公司，他全部积累都在那笔钱中，不但如此，那笔钱里还包括他的老母亲积攒了一生的7000元，还包括从20多个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50万元，总共230万元都在一夜之间石沉大海了。红鱼说，那是一个沿海的恶徒害了他，那人有一家搞进出口的公司，红鱼向他定下了一批价值400万元的进口彩色电视机，说是见发货单付1半的货款，收到货以后3天内再全款付清，是见发货单付1半的货款，收到货以后3天内再全款付清。红鱼第一次做这样大的生意，他兴奋得几夜睡不着觉，用尽吃奶的力气凑足了先期货款，他知道只要货一到，他就可以立即批发出去，看来这一笔生意就可以让他发大财了。他带着人携款飞到对方的城市，看了对方的公司的办公室，按合同规定，一直到对方办完铁路发货手续，将发货单交到他手里的时候，他才将沉甸甸的230万元交给对方。付款以后，他飞回内地等着货到，发货单注明10天内到货，可15天过去了，没有货到的通知，他打对方的电话无人接听，他的额头开始冒汗，到车站去查询，发现他手持的发货单是伪造的，那一刻他差点当场晕过去。红鱼到警方报了案，然而对方早已逃之夭夭，他经商8年来的积累化为灰烬，他还欠下了20多个亲戚朋友的50万元的债款， 老母亲一辈子存下的7000元也被他扔进水里。他的妻子跟他离了婚，带着9岁的儿子走了。他的住房是最早参加工作的时候单位分的一间房，没法出卖来还债的。他后悔当初有钱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买下一套私房，如果那样办了的话，现在还可以用来抵债的。他绝望透顶，如果不是那个扫街的老头拉住他，在15年前的这一天他便已经死去了。红鱼的这段生死经历听得舒子云目瞪口呆，他说，那后来呢？那你怎么有了现在的一切呢？一言难尽呢。我母亲帮助了我，她是吃过很多苦的人，什么都懂。她当时平静地对我说了两句中国的古语，一句叫做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啊，另一句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就这样我挺过来了。红鱼说他的公司倒闭了，他咬紧牙首先解决生存问题。他到建筑工地上去做过钢筋工、油漆工，到火车货站做过搬运工，他扛过200多斤重的麻袋。红鱼说，一个人如果开始就这么做也就罢了，但他是从一个开公司的老板沦为苦力的，因此遇到熟人的时候他都得躲得远远的。整整3年时间他仿佛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直到一家医药公司聘用他为推销员才开始出现转机。在这项业务中他发现了金钱的魔力，可观和利润分账让医院的负责人源源不断地购进他所推销的药品。一年下来他自己已经奇迹般地创造了销售的天量，而自己的收入也达到了12万。他看到了重新站起来的曙光。红鱼说，那一次死里逃生和后来的卧薪尝胆成全了我呀。啊，我发现在中国经商那就是玩弄金钱和人际关系这场把戏。我承包了一家药品销售公司，后来又涉足房地产，我在半天的时间曾经赚过200万，就是左手拿下一块地的批文，右手卖给另一家公司，就这么简单。当然了，这是发展初期的事了。对当初骗得红鱼破产的仇人，红鱼说，3年以后被警方抓住了，但是这个骗子和赌徒已经身无分文了，他没有能追回任何损失。这个家伙被判了15年刑，可不到2年就保外就医了，这让红鱼气得咬牙切齿。又过了几年，红鱼找黑道上的人追踪到了他，本来要做了他的，可红鱼认为让他见阎王太便宜他，于是发出指令， 弯曲那个家伙的双眼就行了。事情就这么了结，红衣觉得很公平。对于在15年前救下他的那个老人，红鱼在几年前终于在环卫公司的退休人员中找到了他。红鱼将他的子女都安排在自己的公司工作，并送了一套大房子给老人安度晚年。红鱼说，恩仇必报，这就是他做人的准则。红玉还感叹地说，只是每年的这一天我还是难以忘记。人一辈子死去活来，为什么呢？我感到很累了，见到你以后啊，我甚至想带着你到山里去种地养蚕。哎，也许那是更好的选择呢。舒子英望着他，对他最后这句有些冒昧的话感到不可思议。室内的烛光已经熄灭了，窗上有了白光，天快亮了。 773恐怖系列招魂，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小音，明天继续播出。